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上周讲到马太福音一到五章的一到十节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的面前，使我们在你的话语那里得光照，得造就，也真实的得成长。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的话语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的生命常常容易枯干，但你的话语是活水的源泉。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自己，看周围的处境，也常常遇见不同的挑战，但你的话语是我们得安慰的良药，使我们在你里面生命被栽培，生命被浇灌。求主使我们在你里面也有真实的盼望。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呢，八福其实是登山宝训的序言，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它的逻辑本身哈，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福音的内容，就是八福的这个排列本身。首先呢，前四个福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或者说前四个福其实在告诉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国。那请问人如何才能够信靠上帝，认罪悔改，成为主的儿女，进入神的国呢？他特别强调了四个特质：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那或者我这样说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就说虚心、哀痛、温柔和饥渴慕义这些生命的特质呢，恰恰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信主的表现和表达。换句话说，这前四个特质是我们生命当中有真信心的、真悔改的、有神的生命的特质。然后呢，后四个福一会儿我会解释哈。后四个福告诉我们，一个进入了神的国、成了神的儿女、与主有关系的人该如何生活呢？就成了基督徒之后，你生命的基本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有新性情、新生命的表达，对不对？那或者说进入一种新的生命状态、新的生命的光景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以及最后的为义受逼迫。这四个特质呢，其实是新生命的特质。哎，我稍微总结一下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呢，前四个特质指向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在基督里的真信仰。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讲的虚心不是指的你自己比较谦卑的意思，对不对？虚心是灵里贫穷，对吧？哀痛其实是畏罪忧伤，对吧？你会发现它全部都跟神的关系有关系，全部都是回应神的。所以前四个特质指向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但是呢，后四个特质呢指向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活。那新生命或真信仰的特质呢，就是你与上帝的关系发生改变，你从前的刚硬变成了这一个哀痛，从前的这一个的骄傲变成了这一个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无用那温柔即可慕义都是这样，从前是抵挡神的道，现在是渴慕神的道你会发现这是真生命的一个表达，对吧？那新生活的特质呢，就是后四个了，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发生改变你会发现后四个全部讲的是人际关系的连续人当然是关于如何对待人的，对不对？那清心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使人和睦是如何对待两方的，为义受逼迫是如何面对真道的立场的，对不对？你会发现都是对信仰的回应和表达 所以呢，我会这样总结说，前四个福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如何进入神的国，后四个福告诉我们这些已经进入了神的国的人到底该如何的生活。哎，你会发现八福的这个本身的逻辑结构就包含了福音的内容，对不对？啊，其实对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提醒啊。你有没有发现特别像十诫的逻辑结构啊？是的，特别像十诫的逻辑结构。那我们今天来看两个，一个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另外一个是哀痛，另外一个是几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啊。抱歉，我们上次讲过哀痛了，对不对？好，抱歉。好，我们来先看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我们会看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好吧？因为他们必得着什么？饱足。我们先来看温柔。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温柔的意思。因为好多弟兄可能挑战很大，说我作为一个弟兄，我怎么温柔呢？对吧？难道只是说话这个嗲声嗲气的那个叫温柔吗？弟兄做不来呀，对吧？其实温柔还真不是那个意思，真不是那个意思。当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请注意温柔的基本的意思。是心让自己刚硬的心柔软下来，让自己刚硬的心柔软下来，或者说叫心里柔和，心里柔软，不刚硬，谦卑顺服，其实是温柔的意思，其实就是离弃自己归向神，离弃自我中心，在上帝面前服服敬拜，心里柔和。那这意味着我们要归向神，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说，主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不再自己抓着不放，这个其实是温柔的意思。是的，说主啊，求你掌管我的生命，我自己掌管不了，这个其实是温柔的意思，就是心里开始变得柔和谦卑柔软。那各位，你发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这种的温柔和谦卑，对不对？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缺乏这种顺服的表现，对不对？所以心里柔软柔和，顺服神，不坚持己见，不坚持自我的那个强大的坚固的系统，这个其实是温柔的本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温柔如果仅仅指的是说话嗲声嗲气撒娇卖萌的话，那男人就肯定做不了温柔了，对不对？那男人就没法得到这个福气了，对不对？哎，他很明显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温柔不是表明语气和语调而已啊，可能语气语调也能反映我们心的状态啊，是也能反映的，但是不仅仅是表明语气语调的而已。温柔在本质上是内心的柔和谦卑。那我想我需要区分一下温柔跟自怜的一个区别。为什么我要区分这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容易把自怜当成了温柔，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通常姊妹在这件事情上比弟兄更容易发生。其实坦白来讲哈，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一定会面对一件事情的，就是与自己的罪挣扎，对不对？因为每天你都会面对这个事儿。如果你够虚心的话就会面对这个事儿，如果不够虚心的话就不会面对，对吧？就我们每次看见自己罪的时候，我是看我自己哈，我发现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反应就是自我中心的。怎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我反思我自己的时候，甚至我觉得连谦卑、连认罪悔改、连努力向善都容易是自我中心的。我来解释，比如很多时候呢，我们会面对自己的糟糕、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麻烦、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 不对的事情，对不对？那请问通常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先说一下我的第一反应哈，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看看你们是不是跟我也差不多。当我看见自己的问题糟糕麻烦或者各样各样的状况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我真是一团糟，我真是无药可救，我真是个失败者，我太差劲了，我不行，我，哎，你们是不是常常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首先第一个反应是对自我的否定认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坐下来，当然你会坐下来说，主啊，我要悔改，主啊，我很糟糕，我要悔改。但是呢，我醒察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做到这个地步就是悔改了，可能还远远不够。就是当然认识自己的糟糕是一个部分，来到主的面前说我需要悔改是一个部分，但是你知道仅仅做完这两步，其实可能还是，你有没有发现做了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自己心里还过不去，你有发现对不对？我自己心里还觉得好恼人啊，好自怨怨恨啊，好后悔啊，对不对？你还是会有这样的心情表达，对不对？那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其实我们的悔改还没走完，因为真正的悔改它是可以从这样的情绪当中最终走出来，在神那里怎么样得什么？得安慰的，对不对？得到那一个悔改所结出的那个果子来深深的安慰我们的心的。所以我分析我自己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我这样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好吧？我觉得呢，悔改跟自恨还是很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如果你不自恨的话，就更问题更大了。但是，即使我们自恨，这是好的开始，没问题哈。否定自己是好的开始，这是对的。但是，即使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在福音、在恩典当中继续往前走，走完这个历程。因为你知道哈，事实上使徒保罗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有一种悔改让人，有一种认罪叫人死，有一种认罪叫人活，对不对？真的是有这两种哦。那有一种认罪叫做正说话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便想起主的话，他就出去痛哭，这是一种认罪悔改，对不对？但是你请注意，还有另外一种认罪悔改，叫犹大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哎，你说犹大悔改的够不够彻底啊？没把这30块钱昧下来吧，丢到圣殿里了，并且自恨自恼自怨到一个地步，都活不下去了，都要出去吊死了，对不对？我不觉得他比彼得的反应更不激烈呀，他比彼得反应更激烈呀，彼得只是出去痛哭呢。所以你看哈，一个是想起主的话出去痛哭，一个是丢下30块钱出去吊死。我甚至认为说，他俩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一个跟耶稣基督之间发生联系，有一个跟耶稣之间没有发生联系，还真不是他们强烈度的问题。强烈度的话，犹大肯定比彼得强烈度更高，但由彼得想起主的话，他看见伤主的心这件事儿，他觉得他与主的关系遭破坏，他觉得是他最痛苦的原因。但犹大不一样，犹大只认识到他卖主这个事儿错了，但是错了他怎么改呢？用自己的方式，就是把钱不要了，然后出去吊死的方式。所以呢，你会发现温柔啊，心里柔软下来。我甚至认为说，当彼得出去痛哭的鸡叫的那一刻，彼得的心就变得柔软下来，对不对？因为他去痛哭意味着他的心变得柔软下来。但是当犹大出去把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的时候，表明他的心依然没有柔软下来，他只是在自恨自怨自恼，对不对？他的心其实还没有柔软下来。所以让我这样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好吧？温柔的意思是，当我认罪的时候， 注意力不是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而是放在上帝的那里。我需要再把这个话说一遍。温柔的意思是，当我认罪的时候，注意力不是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而是放在上帝的那里。你知道，你如果放在自己的身上，其实是没有出路的，或者说其实是找不到一个最终的这个结局的。温柔不是自怜自怨自义自恨，温柔不仅仅是痛恨自己。我说的不仅仅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痛恨，还是会有对自己的否定，但是不仅仅是不仅仅是折磨自己。我需要区分这一点哈，因为天主教的信仰体系当中，他们认罪悔改的方式大概就是自怨自恨折磨自己，然后禁食，然后用鞭子抽打自己，然后各种各样的方式，苦待自己的方式的表达他的认罪。但我觉得呢，当然我们要佩服人家的敬虔哈，但我觉得其实他还是没有出路的，或者他的出路是不够的。仅仅使自己难堪还是不够的，而是明白自己的罪使神忧伤，明白自己的罪是真心的在心底里面觉得亏欠了主，是破坏了与主亲密的关系，为这个的缘故忧伤痛悔，忧伤痛苦。你知道大卫做一个祷告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在诗篇第51篇，大卫说，主啊，我唯独得罪了你。各位，大卫怎么可能唯独得罪了上帝呢？大卫得罪了很多人，对不对？得罪了乌利亚，得罪了乌利亚的妻子，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大卫为什么说，主啊，我唯独得罪了你？请注意，千万别抠字眼说大卫觉得没得罪人哈，大卫不是这个意思。大卫认为说，得罪所有人背后的一个最深的罪，其实是对上帝的得罪。当大卫杀人犯淫乱奸淫的时候，他其实是对上帝的伤害，是对上帝的悖逆，是对上帝的刚硬。所以这个是大卫认罪的起点，对不对？哎，你会发现这个起点是有出路的。为什么说这个起点是有出路？很简单，因为上帝才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向上帝认罪的时候，上帝会接纳我们，但你向人认罪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对不对？你别说别人了，就你跟妻子吵架，吵得很激烈，然后过了2个小时之后说，主，这个老婆我错了，他会怎么办？弄那个熊样。我妻子没这样说过哈，真没这样说过，但是我会见过很多的场景，对不对？就弄那个熊样，自己办的事自己不知道吗？当然你要理解人家在气头上，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人不一定立刻能够接受，立刻能够接纳，立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回应的，但上帝从来都是立刻的。甚至我觉得说上帝立刻都有点说的不太对，我觉得是上帝提前的。是的，是上帝提前赦免了我们，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不爱他的时候，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赦免我们，他就爱我们，他就拣选我们，他就怜悯我们。各位，唯有如此美善的福音才能够深深安慰我们的心，不然的话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们的心。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真正的认罪，说真正的认罪是什么呢？好，我讲到温柔，就是心里柔软谦卑，归向神，离弃自己坚固的系统。那我要总结，真正的温柔认罪悔改是什么？就是说，主啊，我真的亏欠了你的恩典，你的爱，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为我舍命流血，然而我却如此的对待你，伤你的心。所以主啊，既然我看到这一点，主啊，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主，赐我力量，离开罪恶，追求圣洁。各位，这是真正的认罪悔改，这是真正的认罪悔改，就是真正的温柔，让自己的心柔软下来。那如果你说， 哎，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形？就是我真的遇见过好多这样的情形，就是好多弟兄姊妹会说，我相信神已经赦免我了，但我却无法原谅我自己。你们有没有见过啊？这个我们常常容易这样，对吧？神赦免我们了，但我们自己不赦免，我们自己无法原谅。那你就知道说，我们这种光景其实陷入到，那用神学词汇讲叫陷入到撒旦的控告当中，但是用一个心理学的词汇讲，其实是陷入到自怜自恨自恼当中走不出来，对不对啊？但是除非我们明白自怜自恨自恼和真正的悔改还是有区别的，让我们离弃那个东西，因为甚至有的时候连自怜自恨自恼都表明我们的自我系统太强大，不够被打破，不够柔软，不够归向神，对不对？哇，你会发现说主的话要深深的来帮助我们。我常常觉得主的话不仅是两刃利剑要来深深的刺透我们，主的话也是最有效的良药，要医治我们骨髓里的东西，来使我们真正的得安慰。那事实上温柔这个词呢，我再讲一点哈，在希腊的原文当中的意思很丰富，或者说是一个很丰富的景象。温柔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意思是指被驯服了的野生动物。哎，被驯服了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这个很生动，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情绪都会因着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的，这个是事实，对吧？但是呢，温柔的人其实是被驯服了的野生动物，意味着他不再自我随意妄为。温柔的人是不再专顾自己，不再妄自尊大，但同时请注意，也不再妄自菲薄。就妄自尊大跟妄自菲薄其实是一个毛病，对不对？温柔的人拥有受教的心，温柔的人其实是被上帝的爱和恩典软化了我们的心肠。是的，就是我们的心啊，被上帝的慈诚爱所来驯服了，被上帝的真理恩典来驯服了，这个叫温柔。你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被上帝的真理和恩典来驯服，对不对？有的时候没驯服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自我的体系里面，要么是不悔改，要么是悔改，可能都在自我的体系里面。但是被上帝的话驯服，被上帝的恩典驯服，是温柔的意思。所以经文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要得到天国的基业，要得到神的赏赐，要与神有正常的关系，我们必须除去那种独立自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给自足的那种的心态，离弃自我的那个系统啊，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这个、就是虚心的意思，对吧？成为一个为罪哀痛的人，这个就是啊，这个哀痛的意思，对吧？成为一个被驯服，心被驯服了的人，这个就是温柔的意思，对吧？是的，坦白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才是最大的挑战。事实上，当我去读八福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样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我常常配不上这样的描述的光景，因为我觉得我常常差得太远了。因为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很有可能以为自己已经是温柔的人了，但有可能你还不是，有可能还不是。是什么会让我们容易误判自己呢？我讲一个场景哈，你们有没有遇见过那种以前这个脾气火爆，一点就着，一碰就爆的人啊？总会遇到，对吧？啊，可能我们自己就是。但是呢，现在他信主十年之后呢，现在越来越不是这个样子了。哎，你说，哎，他真的变得温柔了。 这个判断也有一定的事实哈，确实是符合一定的事实的。但我想继续的挑战一下，我觉得从前一点就着，一碰就爆，但现在可以仅仅只是在心里憋着、忍着、怨着，而不再一点就着、一碰就爆了。这个还不是温柔的意思。我知道好多的基督徒信主10年之后都会不再一点就着、一碰就爆了，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其实在心里憋着的状态、忍着的状态，而不是在大声的咆哮。那很多人以为这就是温柔了，不不不，其实这还不是温柔，就这还不是，这只不过是我说的尖锐一点哈，这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刚硬和暴烈。为什么呢？因为区别是你从前的刚硬和暴烈是对别人的，现在的刚硬和暴烈是对自己的，对不对？因为你忍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12个小时没合眼啊，你说对自己多刚硬多暴烈，对自己摧残的多厉害啊，真的是这样的呀。所以意思是我们可能依然还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温柔的意思是归向上帝，让自己刚硬的心柔软下来，心里柔和柔软，不刚硬，顺服上帝啊，这就是温柔的意思。所以我多说一点吧，你会发现每一点对我们都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对不对？因为之前很多人就会以为说，哦，登山宝训八福太难了，我做不到，哎，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种思维方式？太难了，我做不到。哦，不不不，我要说的是，这个努力的去追求这个真理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祝福。当我们努力去追求成为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这个本身对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滋润、滋养和栽培的过程，对不对？当然我们做不到，我觉得你承认做不到这个事儿是对的，评价很中肯。做不到，但是其实主不是让我们说立刻我们就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这样的人，而是说我们在追求上帝、追求他的道的过程当中，来与他同行，来享福。诗篇讲了很多的是说我们要在主那里去享美福，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对不对？意思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这样的祝福，这个就看起来更安慰我们的心了，对不对？是的。然后我们再来分享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呢，八福读起来是很顺的，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福这个字，对不对？我们喜欢渴慕福气。但是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请注意，经文在这里不是说渴慕福气的人有福了。哎，中国人基本上就是渴慕福气，对不对？过年贴一个福字，然后故意贴到了，对吧？经文怎么说呢？说渴慕福气以外的什么呢？那个义的人有福了。坦白来讲，我觉得单单渴慕福气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但是单单的渴慕福气通常是得不到祝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福气啊，我觉得我在诗篇第一篇的时候讲过这一点，对不对？因为福气本来是一个副产品，福气是一个果子，福气是一个结果。你去读八福的时候就知道了嘛，对不对？你得到这件事儿，就有了这个有福的结果了。你虚心就有有福的结果了，你温柔就有有福的结果了，对不对？你哀痛就有有福的结果了，你饥渴慕义就会有有福的结果了，对不对？这个文字表达很清晰，对不对？意思是福气、祝福、蒙福，它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果子。它是你追求某一些正确的东西的副产品，你只要追求这个正确的东西，这个副产品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福气。所以让我这样说，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父老，我们必须渴慕比福气更大的东西，我们必须渴慕福气之外的东西，我甚至我说我们必须渴慕福气的来源，就是神的义，神自己才会得到祝福，因为神和神的义是福气的来源，是在福气之外的那一个的福气的源头。什么叫祝福呢？祝福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哈，祝福的意思是这个福是有，是被祝下来的，对不对？这个福是有源头的，这个福是祝，被祝的结果，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坦白来讲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只能是副产品，它不能是源头，它其实就是追求源头的时候自然而然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祝福，还有很多，比如说平安、满足、喜乐等等，这些东西都只能是副产品，对不对？而这些东西都只能是上帝以及他的义才能够带来的结果。各位，你去读圣灵的九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都是圣灵在你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对不对？是的。然而多少时候呢，我们渴慕祝福的结果，却忽略了祝福的源头，就是上帝和他的义，对不对？这表明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容易是本末倒置，颠倒了次序的。然而一旦我们颠倒了次序呢，我们不再饥渴慕义，而仅仅渴慕福气的时候，仅仅渴慕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是转离了祝福的源头。是的，耶利米书说呢，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错，叫什么呢？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来一个破裂不能蓄水的池子。哎，我觉得这话描述今天好多基督徒的生命光景也依然合适。就我们会想要得到那个结果，但是那个东西呢，用一点少一点，但是得到那个源头呢，就是活，永流不断，对不对？永流不断。那你知道宇宙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除了上帝和他的义之外，如果你以任何东西作为你生命的中心，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对不对？都会伤害我们，都会辖制我们，都会摧毁我们，也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对不对？那所以呢，你会发现他要告诉我们得安慰哦，饥渴慕义的人有得饱足哦，得安慰，得饱足，得平安，得喜乐。得饱足这件事呢，不是你渴慕饱足能够得饱足的，是渴慕义能够得饱足的，对不对？就好像说你现在很饿，你不能说我特别想饱于是我就饱了，你得说我特别想吃饭于是我就饱了，对不对？那个饱其实是饭带来的结果，因为你说我特别想要饱于是我就饱了，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你说我特别想要饭吃下来我才能够饱，这个逻辑它是、通的，对不对？好，所以呢，饥渴慕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福音的核心就是，如果我们想拥有天国的福气啊，我们就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靠自己来称义，唯有神才能够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我们绝对无法靠自己称义，唯有神才能把他的义赐给我们。这个义是从上头来的，不是我们里头生发出来的。我们若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就会明白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这个义是外在于我们的，而不是内在于我们的。让我举一个例子哈，来说明这一点。我想说明其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的状况，然后我会来解释这一点哈。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你想被别人接纳呀， 如果你想被别人赞赏，如果你想被别人肯定，通常这个世界的规则和法则就是你需要有被别人欣赏的特质，对不对？无论是什么特质，你都得有这个特质，或者是过往的良好记录，或者是你一些优秀的表现，对吧？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都能总结得出来。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只要乖乖听话，老师就会表扬他；不听他话的孩子，老师就不太喜欢他，对不对？为什么？区分在于说他们俩的特质不一样，表现不一样，对吧？比方说哈，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优秀的人才，在最优秀的学府毕业，拿到喜人的成绩，并且温文尔雅，待人和气，有礼貌，长得帅，思想有深度，话语睿智，心胸开阔，哎，各位，事实上我们都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你得承认谁都喜欢这样的人，这个就可以称之为良好记录了，这个会提升我们的自我形象，这些记录甚至会让你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欣赏，得到很多的机会。当然我觉得呢，这个也算人之常情啊，也算人之常情，因为大家都喜欢表现优秀的人，大家都喜欢有良好记录的人。但是我的问题是不在这里，我的问题在于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优秀的记录，怎样的良好的表现，才能为你打开通往神那里的门呢？这个才是我们要思考的，对不对？怎样的优秀的记录和良好的表现，才能让我们进到神的面前，被他欣赏，被他接纳，被他赞赏呢？不被他嫌弃呢？我要告诉你一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会让你沮丧，那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完美的上帝，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美的记录。是的，完美的生命，完美的表现，因为上帝那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但是你一听这个说，你就知道说咱们满屋的人都做不到，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人有完美的记录，我们没有人有完美的表现，哦，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被上帝赞赏、欣赏、接纳而不被嫌弃，对不对？这意味着说我们是做不到的。并且很有意思的是，其实你会发现，无论我们做到做不到，几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应该完美。就你其实潜意识的认为自己应该完美，虽然你做不到。甚至那些最有意识的体会到这一点的人，我们会称他为叫完美主义，对不对？就是他已经无法接纳那些问题了。当然完美主义是一个问题哈，是一个错误哈，但是至少反映了他心里的状态，对不对？就他心里的状态是这个状态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甚至都需要找心理医生才能够摆脱这种想法，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现代的心理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觉得自己应该完美，这是不健康的想法。你应该走出来，摆脱这种想法，然后呢，然后你的生命才没有问题了。但我觉得他处理的太肤浅了，就这种心理学处理的太肤浅了。为什么呢？我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压抑了自己的良心，让他变得麻木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其实我们要先认下来这个事儿，什么认下来什么事儿呢？确实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记录，确实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表现，这是事实。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确实需要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这是事实，对不对？但是我们还得认下另外一个事实。另外一个事实是，无论我怎么样都不可能有完美的记录，就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儿，这同样是事实，对不对？各位你想哈，你有没有觉得两个事实合在一起，就是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遵行他律法的人， 希望我们各方面都好，都圣洁，都美好，这是事实。第二，我们自己又达不到，我们不完美，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这同样是事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事实放在一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造成一个尖锐而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对不对？一定会嘛，因为这两个事实都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两个事实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福音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临场。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我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这是律法的要求，但是我又不是一个有完美记录的人，这是我犯罪堕落的基本的表现，这两个都是事实，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是事实。因为在本质上我是一个罪人，充满污秽，根本就不优秀，根本就没有好记录。我会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彻底的坏消息，但也是一个好消息的开始。为什么说是一个好消息的开始呢？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把这两个事实都先放在自己的面前的时候，才让我们生命当中的绝望无能为力给凸显出来，才把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福音这个事实给凸显出来。是的，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以外的义，因为在我里面没有。我需要的是在我以外的救赎、恩典、怜悯、慈爱、公义，就是不再苦苦的寻找自己的义，而是渴慕神的义，渴慕神的义，不再苦苦寻找自己的完美记录，而是开始看见上帝的完美记录，就是福音，对不对？就是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对不对？看见这一点呀，各位，看见这一点是得饱足的开始。多少心灵饥渴的人，多少无处安放的心灵，看见十字架，心里才得了安慰，得了饱足。经文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是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义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需要如饥似渴的去追求、去追寻、去渴慕那个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记录，但这个记录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里面能够找得到的，是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找得到的。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他的记录、他的义、他的生命、他的荣美就归我们所有了，对不对？这就是神学上称义的意思，称义的意思。所以饥渴慕义的意思就是说，来到神面前对他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是属你的，而不是说我已经尽力而为的过一种良善的生活了，甚至为了这个我甚至在过艰苦的生活，这回你该把这个福赐给我了吧？不是的，而是进到神的面前说，你是我的主，我是属于你的，我要顺服你的话，我要跟随你的路，我要荣耀你的名，但我常常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渴慕你的话进到我的心里来帮助我，或者来光照我，来引领我，来提醒我。主啊，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就是饥渴慕义的意思。当我们不再信靠自己，把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的时候，你知道让我们欣喜的是，那一刻他的所有的义也都归在我们的身上。是的，这个义是归算的，不是我们自己多好，是他的义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在那一刻我们就得到了神的裁决，神的裁决是看我们在基督里的人，神的裁决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他看我们的时候不是在看我们的那一个差强人意的表现，而是看到了藏在了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的这个人，他看到了他儿子的那个完美的记录。 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各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坦白来讲哈，其实每一天都可能会面临说，这个人这样看我，那个人那样看我，可能有些事是你做的不对，所以他这样看你。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有些事你即使做对了，也难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我们都有经历，对吧？他有他的理解，他的角度的思考，他的角度对这个事儿的回应都会有的。那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别人的眼光看法。我不是说这个就完全不看哈，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去看去听的时候，不能够失去了一个焦点。那个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谁的裁决才是最重要的。是的，神的裁决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一个裁决是最重要的。请注意哦，我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绝不意味着你没有问题哈，绝不意味着我没有问题哈。我们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很多需要去成长，需要去悔改，需要去努力，需要去这个更新的地方，绝对有许多，每一天都有，到死的那天每一天都有。但是不陷入到撒旦的控告当中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说即使是这样，我当然要与弟兄姊妹互动，要与这个世界互动，要与我自己的内心的光景互动，要省察，这都是一种互动。但最重要的互动是要与神互动。要与神互动的意思是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是不是真实的在他里面有那一个生命的根基和安全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必得满足。这个满足在某个角度来讲，超过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对你的肯定能够得到的满足。坦白来讲，我们无论年龄大的年龄小的，甚至3岁的小孩，都喜欢别人赞扬他，都喜欢别人肯定他。我先不说这个事儿多怎么样，这是也是人之常情，最自然的。但是事实上来讲，别人对我们的肯定总是有限的，因为有的时候就不肯定了，有的时候就肯定了，对不对？有的时候肯定可能都还没肯定到点儿上去，你明白吗？有一次沐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去夸赞他，他说不，你不是这样夸赞的，我做的是那个事儿，你得夸那个事儿，对不对？夸都夸不到点儿上去，也很有可能要夸不到点儿上去，人就是有限的嘛。但是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当我们追求上帝和他的意义的时候，上帝绝对能够到点儿。上帝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呀，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上帝是知道一切的，所以在上帝那里会得到最深的满足。我们有一个应用，就是饥渴慕义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今天的社会，可能很多人已经很难体会到什么是饥饿的感觉了，对不对？很难了。可能我们的上一代，大概50后60后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经历哈，可能有过，对吧？如果你曾经有过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或者曾经有过忍饥挨饿的感觉，你就会知道，其实一个人哈，一个饥饿的人，其实对食物的渴望是会不断的递增的。只要他没吃，或者只要他没对付这个渴望，这个渴望随着不吃饭是递增，而不是平在那里，一直是同样的渴望的强度的，对不对？好，他的渴望会变得难以忍受，变得无法抗拒。其实往这样说，其实进入神的国的人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经历一场巨大的推动，推促我们迫切的渴慕神的意。当我们不断的感到饥渴，苦苦的挣扎，拼命的追求神的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被这个东西得满足，你会一直不得饱足的，就你是一直无法得安慰的，你是一直无法得满足的。就如果不被这个东西填满的话，它甚至会递增的。你知道圣经当中意这个字是一个法律术语，意思是经过判断之后的 性质与状况。我再说一遍哈，义这个字呢是一个法律术语，意思是经过判断之后的性质和状况。我用通俗的话把这个话说一遍哈，它的意思就是经过判断评估之后得到认可接纳认同的那种的状态，就我认下你了，我觉得挺不错，哎，这就是一种义的状态。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所有的人的生命都在苦苦挣扎，拼命的追求被别人认可接纳认同，对不对？或者说就叫被称义。举个例子哈，我需要举个例子，如果你正在大学毕业了，正在找工作，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面试，或者说你去一个自己心仪的对象一起约会一起用餐，或者说你正在等做了一个重要的考试，正在等考试成绩，他会决定你能不能上这所研究院。哎，各位，这几种情况下你通常都会比较紧张，对不对？哎，当然会比较紧张，无论是第一次约会还是参加一个重要面试还是在等候考试成绩，都会很紧张。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你正在等待一个裁决，等待你是否被接纳被认可被认同的那个状态，对不对？你等呀，我是及格了还是没及格，我是被录取了还是没被录取，他是愿意跟我聊下去还是不愿意跟我聊下去，你是在等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等待一个判断，看自己是否被接纳被认可，换成神学的术语就是等待看自己能不能被称义。被称义就是这个意思啊，真的称义就是这个意思，等待看看自己能不能被称义。那我们会想知道说，你会想知道说，你在等待的这个过程，等待那个接纳认可和裁判，你在等待那个义的判决能不能临到你，等待那个接纳认可能不能临到你，对不对？如果那个判决的结果是认同你接纳你，你考过了，那你就感到极大的满足，对不对？如果那个判决的结果是拒绝你，说你不行你不配，你就会很伤心，对不对？这都是人之常情。其实啊，我会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竭力的追求那种认同感，每个人都会竭力的追求被肯定和被接纳。一些人会说只要我事业有成我就满足了，你看他事业有成会让他称义，会让他有一种被接纳被认同被认可的感觉，他就会满足了，他就觉得自己被称义了，对不对？有些人说只要我能够考上那所学校我就满足了，你看考上那所学校让他觉得他能够被称义。还有人说只要我和那个人结婚我就满足了，你看和那个人结婚让他觉得他可以被称义。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标准，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东西来作为自己称义的权威，想要被这个东西来接纳认可，不然我们就很伤心，我们无法得到那个东西我们就会很伤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其实所有人都在苦苦挣扎拼命追求被称义，就是被认可被接纳被认同，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拼命追求被称义，我们都竭力的渴望想要得到别人的接纳和认同，但事实上来讲，你知道很多东西很多时候得不着，对不对？当年失恋了，当年考试落榜了，当年面试没通过，这个不就是没得到吗？对不对？为什么没得到？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记录，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记录，甚至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之所以如此的焦虑不安，总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被别人接纳，总觉得自己在工作中家庭中婚姻中学习当中被接纳的不够，所以痛苦，有一个源头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神来称义，被神来接纳，因为那个称义那个接纳 可以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满足，甚至可以盖过一切的不被人、不被事儿、不被某个状况认同的那个不满足，可以被因着被神接纳和称义的那个饱足，可以盖过那些，这是真实的。有人贫穷，但是他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的同在，他觉得贫穷的那种不被称义、不被接纳无所谓。这个就是这个状况啊！求主来怜悯我们。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的裁决，而在于神的裁决。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等候神的裁决，然后只有在他那里获得根基和安全感，我们才能够在人面前、在事面前、在各样的东西的面前，即使有的时候不被接纳，请注意哦，不被接纳肯定你能遇得到，谁都能遇得到，你这一生可能每天都会遇得到，对不对？那遇到这些的事儿时候，你就不容易被打倒，对不对？你就不容易灰心失望绝望，觉得没有出路，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个保底的了。我觉得那个保底也是万古磐石，最大的根基，永远都不会拆毁的，就是神接纳我们。大水泛滥，他坐着为王。要得到天国的福气，我们需要承认自己在神面前常常是不义的，然后我们要竭力的渴慕他的义临到我们的身上。阿们。成为让他的义，我们的义和我们的位，让我们让他的义成为我们内在的根基和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们得饱足的源头，得满足的源头。阿们。最后让我这样来总结，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这就是虚心的意思。其次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愤怒要临到罪人，我们的罪需要被受刑罚，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当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所以这个叫哀哭哀痛，哀痛的人才有福，就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罪的后果，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这是第二。第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所有信靠他之人的罪，所有悔改信靠之人的罪，这样的爱和恩典其实是我们不配的，因为我们没有表现良好，不是因为我们表现良好他才洗净我们的罪的，是因为他爱我们，对不对？在我们和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这样的爱和恩典需要把会让我们的心被驯服，会让我们像野生动物那样的心被驯服，成为啊温柔的人，柔和谦卑，不再刚硬。第四，我们需要完全的依靠他所成就的功，就是他的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义。我们需要竭力的渴慕他的义，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如果不被他称义，被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事物称义都没有用，也被自己称义也没有用。阿们。愿这样福音的好消息，一方面来